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binet.com， 我系陈淑庄咯。 傲耀之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哎，阿土打到嚟咯，又 打到嚟， 哎，今次扑街啦，今次。点解咁扑街？哇，双王被拉啊！ 边双王？黄毓民同埋呢一个嘅黄杨达。 哎，今次真系扑街。如果咁样嘅话，哎，就唔系咁头痕啦。今次头痕系边个？ 系黄浩铭被拉。 哎啦，黄浩铭被拉。你 答呢个黄杨达？ 你知唔知佢讲乜 Q 嘢啫？ 我冇认真睇佢讲咩，我就系见佢不断喺度炒虾擦蟹，知道自己同黄杨达被拉之后。 唔系佢因为咧，阿黄浩铭同埋黄杨达同案，咁佢觉得呢一件事就好 shameful。咁事实上佢哋两个被 charge 咧，都系因为六月六号当日就参加呢个非法集会，同埋阻碍呢个立法会行人员施行公职咁样嘅啫。 明白。即系上一次咧，呢个菠萝鸡咧就系同阿长毛特登影张相，跟住整一张图出嚟。 系 今次咧都借呢个正义之师黄浩铭咧喺同案里边即系洗底。 佢啊觉得黄浩铭啊赐咗佢金康啦，大佬。 喂，黄浩铭而家好劲噶，社民连副主席嚟噶，佢讲一句说话已经俾人屌噶啦，大佬。 唔系佢除咗佢系社民连副主席之外， 系嘛？我都 under 佢嘅咋， 佢仲系呢个，佢仲系呢个叫做系你哋呢个华文嗰坛嘢几个挑战嚟㗎嘛。 係我哋 非暴力抗争。 係特邀佢嘅，特邀佢。因为佢而家近年嚟好有经验㗎嘛。 抗争教练嚟㗎嘛，大佬啊。 係呀。 係咪即係而家你真係睇佢头㗎嘛。所以而家你原本话即係攞住两个铁马嗰、那个喂俾佢讲一句就係话哎你諗定啲先。哇咁就唔喐啦就。 咁所以今次阿黄浩铭咪俾包仔全面炮打囉。 啊 係啊。 就係抽佢一句说话。 自決唔係第一个。 就係抽佢一句说话，就係你问嗰啲村民未呀，你理解嗰啲村民意见未呀咁样嘛。 咁你啊边个阿毛代同已经出咗篇文啦，就係话喂啲村民唔係咁样諗㗎喎。喂即係好似讲嗰样嘢，就係话阿黄浩铭代表被即係呢个村民被代表喎。 但问题村民系咪被代表唔紧要，你本身个问题就系在于，喂，当你一冲嘅时候，啲村入晒村民数噶咯。 嗯，咁但系其实佢基于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抗争教练嘅一个系嘛，即系一个性格啦，同埋一个本能啦。佢喂，其实讲真，佢系 warn 定佢自己本身，即系你系示威者，即系必要嘅一个嗰、个风险，其实系应该嘅，系负责任嘅行为嚟。其实讲真系。 不过你有冇发觉近排唔单止系毛代堂？即系一连串嘅人咧，不断咧都喺度催紧呢样嘢 嘅。 即系例如我求其抽一个啦，即系你摆咗喺台面啦，就系呢个孔浩峰， 系赌 J 犀利， 即系佢喺个 Facebook status 里边咧，佢喺边间大学教啊？喺美国 ，Johns Hopkins 啊，都唔差嘅 ，John Hopkins 都，佢话各路西人已经积极工作，将620咧变成一。长咧系让议案喺会内顺利通过，大家喺会外咧哭丧嘅最黑暗一日嘅悲情 show。 嗯， 吓， 我可以同你打赌。嗯，通过咗之后咧，散水结束嘅时候咧，大会一定会呼吁。所以最紧要系要有民主，大家记得622投票。 嗯， 呢一次咧，我敢同你赌 J。吓，我唔知佢会唔会变咗即系好似租身咁啦，系嘛？即系已经系。变咗 O 身，不过咧佢又醒，佢同你赌呢样嘢咧，佢基本上咧头先佢讲嗰度咧好多 statement 喺度嘅，有好多 logical relationship 喺度咧，其实好多嘢等于咧太阳喺东边升起嘅咋， 嗯， 系啊， 即系啲嘢跌落地下咧系会向下跌嘅，因为有地心吸力一样。例如佢话即系大会系会即系立法会里边咧系会顺利通过， 嗯， 咁梗系啦，屌你！ 系啊， 所以讲啊， 全部 使你一个政治学所谓政治学嘅教授去讲啊，社会学嘅教授去讲啊，阿哥。那个立法会里面是保皇党占大多数的嘛。 阿妈是女人。 喂你唔通你唔信呢样嘢是吗，咁跟住呢就外面有一班人喺度抗议，咁你又话唔啱。咁嗰场唔系 show， 咁系乜嘢呢，是吗，你认为你觉得应该好啦唔做 show 啦，我当阿孔教授你觉得唔应该做 show， 咁做乜嘢， 嗯， 你觉得先系啱嘅。不过孔浩峰就冇讲，我觉得其他人就有讲嘅。我一阵即系一次过回应晒佢哋啦，做咩 其他啲閪。 我唔明喎、啊、即係本身你話即係啊喂熱血公民佢自己本身都係做操出身㗎啦係咪先。即係你淨係講你就係講呢個立法會出面掟紙飛機係咪或者呢、這個。 喂高至人民力量嗰陣時候你要你唔好入去 想。但呢個係佢佢條橋嚟㗎嘛。 喔佢條橋。係咪、okay、 即係佢自己本身話喺金錢絲裏面嗰條橋嚟㗎嘛。咁、或者嗰啲咩碌嗰啲小圈子啊嗰啲咩竹蜻蜓、啊。 打小人啊。 係啊唔係打小人係老蕭嘅。喂咁呢啲全部都係show嚟㗎喎。 係啊。 老實講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搞呢啲所謂抗爭呢喂你唔係話真係要同差佬隻抽㗎嘛哥係咪喂你點樣抽得過啊呢樣嘢。 喂除咗空浩峰之外仲有幾個閪人喺度不斷喺度講。 咁葉正純啦葉正純我哋上個禮拜都招呼過佢㗎啦嗱佢 講嗰啲。面具大王。 係啦佢講嗰啲咩呢就係話嗱所謂東北村呢不過一班臭閪同埋契弟。既然代表組織一直不肯承認呢個係抵抗中共，即係呢個中港融合咧，大陸嘅即係抗爭啦，大陸殖民嘅抗爭啦，而家又表明唔會升級行動同埋激進行為劃清界線喎。喂，咁就好啦。喂，你哋啊自己國家自己救啦，我就樂觀其成啦，係嘛？等你哋即係唔信呢班左膠啊，而即係失去呢個家園嘅時候，喂，我哋先至嚇將呢個東北就搶翻翻嚟啦。嗰陣時。呢、這個就唔係你哋嘅家啦，已經係香港人嘅失地啦。 佢搶翻翻嚟嘅喎，咁都變翻咗香港人。 係佢簡單講一句啦，即係佢想攞個運動嘅領導權，即係葉正純。 啊， 不過呢個阿哥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戴面具。 唉，你翻去瞓啦。 喂，唔係啊，今日仲有阿鬱敏堅實嘅 fans 啊。 唔係，我再講埋先啦，葉正純就係話：喂，點解我要杯葛呢個620包圍立法會咧？系嘛？即系原因系代表八个团体嘅声明。喂，你哋识得呢个激进行动，即系撇清关系。喂，难道我唔识得？系嘛？同呢个即系失败主义一刀两断咩？究其原因就系因为你班村民又要召唤民众，又想借用呢个民众嘅力，又唔愿意压上代价嘛？所谓等价交换，前提就系话你哋愿意鼓励人哋冲击，而自己愿意承担。所以反东北呢一役呢係先输天时地利，而家又即係连人和都输埋啦。你而家仲叫我你悭啲啦。 屌。喂 唔係即係佢话要 包。你想讲仲有咗边个咗边个数埋。 仲有喂仲有一个喂郁敏嘅忠实 fans, 阿猫姐佢今日都喺 Facebook 出到 status, 咁重点得两个啫。第一就係、是、盲嘅根本都睇到啦，班教授根本冇意思成功争取，淨係想自命清高。第一次就闹啲帮佢顶集嘅人暴力，就已经火都嚟埋㗎啦。第二次唔係冲嘅话大家都知咩事啦。喂我哋每次啊听佢哋吹鸡去到啊，即係连自己嘅精力意志文气都俾左教消费。喂我真係宁愿即係流力就算啦咁样。 喂你有冇发觉呢嗱，我哋快快脆讀完呢一扎閪人咧，嗰啲觀點咧，即係原本我都唔想用呢啲咁嘅 term 去即係形容佢哋。咁但係既然你話嗰啲係即係臭西啊嘛，係咪？咁你呢班閪人係做咗咩咧？嗱，我總結幾樣嘢，我唔知你哋我會唔會留啦。第一，佢喺度宣揚緊一種失敗主義。 係啊， 今日星期四啫，聽日星期五。 係， 即係佢哋嘅教主唔係話俾佢聽嘅咩？唔做就乜都冇。做咗我哋仲有希望嘛。 输人不输阵。 亦都输人不输阵嘛。係咪唔做就梗係乜都冇啦。但而家呢个时候宣扬呢种失败主义呢个客观效果系点呢同文汇报同大公报都系冇分别嘅。就叫大家唔好撚去。所以呢另一点就系呢呢种失败主义其实想带嚟一种嘅效果就系反动员。叫大家听日呢都唔好去嗰度抗争。 唉，俾班左膠搞亂曬啦！即係嗰班左膠又唔肯衝，淨係叫人衝，係嘛？喂，你自己啊，即係你喺六四集會嘅時候啊，人哋喺呢個即係圍院裏面搞集會啊，你自己都識話轉場啦。喂，而家人哋喺立法會裏面即係包圍啊，喂，你哋唔識搞轉場，你好叻㗎，係咪先？ 唔係啊，如果左膠喺正門嘅，你咪喺側門咯。 係咯， 係咪？你話要楚河漢界嘛？你覺得你自己勇武嘛？你使乜黐人哋左膠金腔啫？你又話嗰班友唱 K， 又話佢講階段性勝利，又話佢做 show， 係咪？又話佢哋宣布即係呢個光榮結束啦集會啦等等嘅嘢。你咁勁，係咪應該自己搞咧？而調翻轉頭，而家佢真係醒。我點解話佢同呢一個嘅文匯大公咧係同氣連枝，哼哈一氣咧？喂，你有冇諗下文匯大公係講啲咩 point？ 叫你哋唔好去嘅，第一守法。立法会嘅呢个制度系唔可以咁样做的。 系 香港嘅社会 嘅繁榮同安定咧，都唔可以咁。我估都估到，雖然我冇睇啊。 嗯，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幫佢做寫手嘅時候，梗係咁寫啦。 嗯， 咁似嗰啲建制派區議員啲 banner 嘅。 咪咯，調翻轉頭，你嗰班嘅哥就喺度宣揚緊嗰種所謂失敗主義。再加點就係話俾你聽，就係、是。呢班左膠唔好同佢哋嚟啦， 即系而家将个矛 反动完啦，叫啲人唔好去啦，话班友仔唔够勇武啦，唔够暴力啦， 即系而家个矛头就指向左膠，即系话啲左膠住你，系咪咁？ 唔系你既然想煽动暴力嘅，咁、啊、你自己使用暴力就得咯，你就叫人去，即系我叫阿龙、 嗯， 你契弟嚟嘅，你应该去交个暴力，但我又唔系同你一齐去， 嗯， 系啊， 喂，我真系做唔到咁无耻嘅行为啊，喂，我一系就话俾你听，嗱，我同你顶。一齐去，其实我都唔系几好意思。 佢、嗯、觉得我精人嚟噶嘛，我要出口啊嘛。 唔系呢个咁似陈云喎，呢个陈云佢呢个同呢、這个即系吓，即系太上老君报梦嗰阵时咧，即系同佢落 order 一样，系嘛？佢自己本身就从来匿埋喺后面噶。 喂，所以你无论孔浩峰讲嗰啲阿妈是女人嘅嘢，如果听日真系冇人哋大会冇讲叫六二投票。咁你係咪撤 J 先？但人哋講六二投票有乜問題啊？ 冇問題 嘅。再叫人哋七一遊行有乜問題啊？ 都冇問題。 其實係同一件事嚟嘅喎，講真。 喂，大佬啊，個運動係一連串噶嘛。 係啊， 嗯， 係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去做噶嘛。 嗯。 喂，你都知啦，你做作為一喺呢個 John Hopkins 教書嘅香港一個唔民主嘅制度裏邊，喺、 嗯、 立法會明知佢係通過噶啦。 係。 你而家我哋垂死掙扎緊。 嗯， 喂，我哋先有最大嘅道德勇气 嘅，系、 嗯， 我明知唔得，我都要去做啊，大佬。 但个问题就系、 是、你唔去 appeal 人哋，你仲喺度话俾人听，你同人赌 J 嗰一样嘢系太阳喺东边升起嘅嘢，掟个苹果系会跌落地下，唔系飞上天空嗰样嘢， 系 你唔系讲少系嘛，大哥。 系， 咁我同埋我觉得真系完全唔系问题啊，即系其实嗱佢。嗱，而家孔浩峰講呢樣嘢就係即係等於就係話，即係而家嗰啲人即係宣揚呢個六二投票係等於騎劫咗呢個東北立法即係呢個東北撥款呢單嘢， 關佢咩事啫？ 係咪？ 你又冇份搞東北，你又唔喺John Hopkins 飛機過嚟， 係 一程我幫你俾錢， 嗯， 幾多錢啫？來回機票？香港買Economy Class 大九千，我當你一個 double 啦。 但如果 喺美國買貴啲啦， 話切 J 嗰啲手術費係咪你包埋咧？ 都得，喂你咁劲咯，你讲到自己咁劲咯，咁你飞翻嚟啦。美国而家咪放咗暑假，冇嘢做噶嘛，系咪？我包埋你酒店， 嗯、 你要去 Four Seasons， 我帮你 book Four Seasons。 嗯， 你过嚟翻嚟香港， 嗯， 你带我嚟冲，我跟你玩鞋， 嗯 ，OK。喂，你唔系啊嘛， 嗯、 你讲一样嘢系人都知道嘅嘢，有咩意思啫、 嗯？ 你真系话俾人听冇卵用嘅。你个背后嘅 hidden agenda 就话俾你听，听日一定通过， 嗯、 所以大家唔好谂去。你差唔多系咁讲啦，因为再配合埋你嘅几个黑人啊嘛，几个黑人咪讲咗呢样嘢咯。 个都讲失败主义，要同佢告别失败主义。 会唔会就系话呢种咁嘅失败主义咧，亦都叫贯彻埋阿教主嗰度咧？因为其实佢而家喺呢个东北拨款呢单嘢咧，嗰个泛民嘅投票嘅缺席率咧，原来都好高嘅。系嘛？就系因为会唔会就正正就系因为即系哇都即系其实议会内外都冇乜用噶啦。即系嗱，你议会外呢班友你又冲唔掂啦。喂，议会内佢自己本身冇得做噶啦。 喂，佢98% 缺席率， 缺席率啦， 缺席率， 同埋佢投票率都 低。你议会抗乜两嘢争啊？ 啊， 嗯， 我唔觉得议会抗咗咩嘢争啊？但 唔系，即系佢临尾佢就话，即系佢系对住呢个吴亮星鸠叫嗰几句咧，都系交功课嘅。 佢讲咗自己交功课 啊，即系佢话，即系如果唔系佢左 收到明白， 如果唔系佢左交住嘅话咧，即系其实咧，即系都可能会通过啦咁样样。 但系佢喺呢个郁文特区入边，佢自己咁样讲嘅，佢话咩？佢大头真系阻止，先至会令到呢个表决不能通过咁解嘅啫。 唔系，但系我后屘听到人讲咧，佢最无耻的一样嘢咧。呢、這个黄老邪就系话咧，而家反对嗰班人咧系为咗选票。 嗯，系啊。 新界东北系属于边个区？系属于 新界 东，即系属于新界东。所以咧就系扣人哋帽子，扣边几个啊？张超雄啦， 万必 啦，嗰啲帽子。我想话俾阿黄老邪听，就算而家帮嗰班村民啊，系得几廿票嘅咋。 嗯、 如果你真系话为咗选票嘅话，同埋到时搬迁嘅时候，咁咪迁咗去边度啊，大哥？ 嗯、 你唔好咁扣人帽子啦，你自己唔搞，人咪捻搞啦。你求人唔好知做乜啦，嗰度得50个村民，都唔够一条屋村啊！讲重建啊，讲呢个出售公屋啊，咁重要啦，系嘛？ 你再搞，你阻住佢广播嘛，大佬？ 我、哦、明白， 唔係即係我覺得最賤格一樣嘢咧，我頭先爭啲漏咗講嘅就係你煽動暴力。 嗯， 而家呢班人無論葉正純又好，無論嗰個貓姐又好，甚至乎嗰個無代堂都 係， 其實喺度煽動緊暴力。 嗯， 嗱，我哋講咗好多次嘅煽動暴力唔緊要，你自己做先啦。你唔好戴頭盔先啦、 啊。唔係嗱，佢咁樣講法咧，即等於佢係承認咗左膠嘅領導權啊。即係如果左膠佢入面即係佢自己本身唔係鼓吹暴力或者唔夠勇武，咁所以佢就唔去啦，係咪？ 咁你自己搞咯、啊，你自己搞一壇係暴力抗爭， 係， 嗯， 係咪？ 嗯， 人哋話你就係因為你做菠蘿雞啊，人哋搞一壇嘢、 嗯， 你就喺度黐啊，大哥， 嗯， 係咪？你冇區隔啊，大佬！我哋讲緊点解喺度宣扬緊非暴力抗争、 嗯、 因为非暴力抗争先至唯一有道德嘅力量嘅一个抗争嘅运动㗎嘛。 嗯。 呢个此其一。此其二系乜嘢呢，就系、是、运动唔会听日就成功㗎嘛。 对。 喂、啊、你估你而家讲緊做生意。哇你呢班咁嘅友就系当自己做生意。咁我今日要逼个同事你去 sell 嘅时候一定要成功，唔系我炒你鱿鱼啊。 嗯。 喂运动系一个长期嘅运动。 对啊。 对啊。 系咪先，系唔可能啊，系听日就成功嘅嘢嚟㗎。 嗯。 系咪你就成日喺度宣扬緊，一方面就讲緊失败主义，就喺度反动员叫啲人唔好去、 嗯。 但背后呢我觉得系有两个潜台词。 系。 系啊。 潜台词第一，你咁样做法呢，你咁样煽动暴力嘅话呢、嗯、你系方便人哋镇压你。 系、 嗯。所以阿明系讲得啱嘅，你夠啱你自己嚟啊。你自己歸宿咗佢 做嘢行动者。 因为点解对差佬嚟讲，你一喐手嘅话其实是最容易呢，佢有个合法性。第一有个合法先啦、嗯、因为你使用暴力㗎嘛。第二佢更加喺群众面前有个合理性，我嚟镇压你呢场运动。 嗯。 第二个潜台词佢讲乜嘢呢，我觉得佢最大嘅问题就係佢令到所有本来系支持呢个运动新界东北运动嘅中间群众呢系走咗去。 嗯。 呢个系最贱嘅。点解话非暴力抗争会有道德力量？就系、是、你卷入更加多嘅群众去参与啊嘛。 系 系啊， 喂，大家嚟到，原来你玩铁枝噶。 嗯 嗯， 吓、啊，跟住你又戴面具，你又唔使俾人拉，我俾人拉。 系 系啊， 系咪先？你玩铁枝嘅边个嚟啊？ 系、 啊，嗯， 喂，同埋你要比较全世界所有呢啲咁嘅非暴力抗争嘅运动，除非你系嗰啲群众一般嘅民众已经接受到嗰个水平，就算你去到台湾啊，嗰、那个咁有长期抗争运动嘅历史嘅地方， 嗯， 都唔系可以接受到你咁样冲入呢个行政院啦，争啲嘢一铺玩完啦，你都唔知啊！你走去搞人哋嗰个咩行政院院长嗰啲太阳饼啊， 系啊， 系啊！ 你走去开人哋个雪柜，喂，大佬都过火啲、啊， 唔系呢个位已经俾人抹黑噶啦，其实好危险。 台湾都俾人抹黑啦， 系啊！ 人哋经过几十年嘅抗争，经过几十年嘅白色恐怖，经过几十年嚟俾人嘅压迫、嗯，都觉得咁样系会反弹啊！一般民众都觉得你过火啊， 嗯， 何况香港？香港咁多契弟，哇！你仲而家喺度搞煽动暴力，你背后真系居心可测。 嗯 嗯， 我真系唔明佢哋嗰套谂紧乜嘢。 佢哋个感觉就等唔切啊嘛！佢系期望香港嘅变革，但系问题系又觉得你哋嗰啲咁嘅运动实在太过漫长啦。咁所以佢 咁系你自己冇耐性啫，你自己心急啫。咁你自己搞你自己一套咯，你就唔好沟落人哋嗰度搞咯。 嗯， 系咪先？咁啊 fair 咯 ，fair enough。 嗯， 喂，你有你搞你嗰套，我有我搞我一套，有乜问题啊？系、 嗯、 嘛？你而家最惨就系点啊？你叫我去做啊，你嗰套嘢啊，跟住你自己缩咗埋去啊。喂，呢下嘢先契弟啊嘛。第二就系、是、跟住都未正式嚟啊，听日决战啊、嗯，你已经喺度反宣传啊嘛，反动员紧啊嘛。 咪点解佢咁样宣传？就系、是、因为喂，你觉得你班左交，你班社运友，喂搞咁多次，喂冇一次掂。天星皇后最后拆咗吓，你高铁最后又起咗。吓、啊、咁喂，大佬，你下一次新界东北拆硬噶、啊，大佬 唔紧要。其实呢个世界其实讲真系各有各做嘅啫。如果你自己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佢冇否认 吓， 系啊。 咁03年嘅撤回23条嘅立法，咁、嗯、系成功定失败？50万人出嚟系成功定失败啊？喂，虽然有人会批评曱甴都踩死唔到只， 嗯， 但系撤回咗噃， 系啊， 系咪撤回咗噃？ 嗯。 但系我听佢哋首领嘅讲法咧，就系话咧，佢而家 喂，咁我又想问佢啲首领啦，佢有边一场运动做过成功？你讲， 嗯， 你噏俾我听，边一场运动佢系成功过咧？ 佢话而家大面 冇 吓 零，我哋都仲有，我哋有几多啊，大佬？系嘛？喂，大佬，我哋令到呢一个嘅公安条例 修订都已经系啦， 系、 嗯， 就算个还原压法都唔敢去咁过分，咁系咪成功啊？我哋梗唔会咁样吹啦， 嗯， 系咪先？ 系， 我哋反领会嘅时候，令到香港大部分人由500,000人去走去抽领会，到而家反思领会嘅问题，咁我系咪成功啊？ 嗯， 系咪先？我哋喺度争取紧最低工资嘅时候，咁而家最低工资立不法，系咪又系叫做成功啊？喂，我哋唔会咁样喺度，即系咁鸠屎啊！将、自己啲咁嘅所谓政绩系铺出嚟啫嘛，因为我哋觉得到今日都未成功嘅，屌你而家啲廿几30蚊，其实根本好多人都有啦，系、咪啊？喂，唔好咁啊嘛，喂，你有边个运动你系做咗成功？ 系， 我都睇唔到、啊， 系， 我都听唔到、啊，你就喺度笑人哋， 嗯， 系咪啊？我觉得呢个唔 fair， 佢哋完全系，系咪先？ 唔系，其实时间都差唔多啦，嗱。我哋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我哋就访问阿卓佳佳，咁啊，即系啊，即系呢个阿 村民代表 阿明就咁串啦，就话即系佢代表啲居民嘅声音咁滞啦，系咪 ？OK， 即系究竟卓佳佳认唔认为阿明代表到佢哋咧？ 佢系咪真系咪真系能够反映到呢个东北意见咧？ 就由阿卓佳佳嚟讲翻啦。 好啊 ，OK， 拜拜。 是问谁还没发现，都是我其实未发现。天生有权，还有心可捉住，谁要迎面更新？是问谁还没觉醒，天真那自由在奏鸣。机会最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义，为何美梦人是个梦，幻想等人自泡影，为着黑与白，着非与是，真与爱来作证，为这四大有美丽，要及时操练眼睛。试问谁还未发声，都是和其谁为我算，天生乐园为我先歌作主，是要迎面是问谁能未觉醒，天真那自由在奏鸣，机器制能回归的那份良知和义。梦已有缘，怎么空着晚打灯火变了色，问我心制用我手，何为选我命途力拼，人既是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愿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 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未发声，都是我其谁为我声？天生有权还有心可再转，谁要认命更胜？试问谁能未发声？听着那自由在奏鸣。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第二节嘅大军阀啦。 系， 哇，我其实都系今日咧先正式听咧呢个台湾 NGOs 嘅朋友咧， 系 吓唱呢首叫《试问谁还未发声》。 嗯， 但系呢排已经听到起枕咁滞咯，耳仔。 由嗰个细路女开始唱。 但系而家即系嗰个意义所不同嘅就系、是，即系台湾人系正式声援我哋啊嘛。 喂，勾结外国势力，你哋喺度 外部势力。 唔系，所以其实你睇到个问题嘅。 系， 如果你话搞本土嗰啲契弟， 系， 睇下台湾人几醒目。 系， 嗯， 台湾人冇错啊，好似李仪嗰个契弟咁讲啊。 系， 六四之后，其实佢已经唔再想理中国，因为呢个疯狂嘅政权，我要同佢切割。 嗯， 佢认为我哋香港人咧。就係、是、搞即係中國嘅話咧，係會累一件事。嗱，我想正式即係回應呢個所謂嘅論點咧。其實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個論點嚟，係你個路線嘅選擇嚟嘅。香港人個路線嘅選擇，因為我哋只係隔一條深圳河，佢、有條台灣海峽。 嗯， 呢個只其一。第二樣嘢就係人哋有軍隊，第三人哋有美國佬喺背後撐佢嘅。 嗯， 係咪有台灣關係法喺度嘅？ 係、嗯、啊， 仲有啊，佢哋係長期以嚟，其實係經過十幾代人。十六七代人， 嗯， 已经同中国大陆系冇关系噶啦，真系除咗国民党嗰班契弟嚟，即系外省人，系同中国有关系嘅咋， 嗯， 但系点解而家台湾人系会关心香港？其实佢都系保护紧自己啊嘛，因为香港冚家铲嘅话，佢第二个就会冚家铲， 同病相怜嗰种感觉， 同样嘅道理，当年点解我哋香港人会撑，即系所谓内地嘅同胞，一样嘅道理啫嘛。因为如果佢扑街嘅话，我都扑街啊嘛、 嗯。 其实呢个系有利益关系嘅，呢、這个系同本土出发嘅思维嚟嘅。 阿、陈慧婷咪讲得好啱咯，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本身两地，即系港台两地，其实都系面对紧同一个命运，即系都系面对同一个威胁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如佢系觉得系有必要声援香港噶嘛呢件事上面， 唇寒齿亡 系啊。 喂，人哋系睇到呢样嘢， 嗯， 而家你仲话，诶、哎，佢啲嘢我唔关事咁样。喂，台湾人如果同样道理，佢都会觉得香港嘅嘢更加唔关佢事啦。 系啊， 香港好同唔好关我咩事啫？主要我台湾好就得啦，我本土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咪？喂，点解佢而家呢班 NGOs 全部都系深绿噶啦？ 嗯， 都系讲紧台湾独立噶啦。点解会无端端走去即系、就是、唱呢首《试问谁还未发声》嚟、撑你香港人，叫你香港人加油？ 嗯， 点解佢哋会打算？喺即系六月底七月头嗰时候过嚟香港去声援香港人， 嗯、 喂，其实你都系讲紧本土啫，同样道理，我哋都系讲紧本土啫，我哋都系捍卫紧自己嘅权益啫， 系， 系咪先？好简单嘅道理，我就唔明啲友，即系咁，你赞唔赞成台湾人即系过嚟香港啊？如果你讲本土嘅话，呢样我哋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大佬，呢、這个运动系我噶嘛， 运动咪从来越多越好咁样， 唔系冇错啦，运动从来有主体，不过一定嘅成功嘅元素系在于其他群众嘅支持。 系啊， 冇、 啊、 其他民众嘅支持，你就系闩埋门打狗，好似老共咁。 嗯， 困住你班人，困住你新界东北嘅居民。 系啊， 咁、你咪就系输紧咯。 系啊， 系 嘛、 啊， 嗯， 咪跟住你仲喺度继续宣扬紧呢啲失败主义、煽动暴力、反动员。 系、 啊，嗯， 根本客观效果上系同当权者并无异致。 咪呢样嘢就好简单咯，好清楚啦。即系你差佬嗰方面、警权嗰方面，就其实系用尽一切办法，用最高调嘅方法去拉人。好似今日咁样样，哇！拉咗连六件，一次过拉六件，包括阿金英在内，系嘛？连前呢个学联成员都拉埋， 学文 系学文嘅成员都拉埋，即系一啲高登仔都拉埋。好啦，我哋接通咗阿 卓佳佳， 卓佳佳系咪？系 ，hello， 你好，陶君衡，我系。 你好，你好。 Anthony 同埋阿龙， 系系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喂，听日咧就其实差唔多，即系晏昼嘅时候咧，你哋应该准备过去噶啦，系、嘛？即系你而家即系大概你哋即系八个团体咧，有共识未咧？其实， 听日嘅安排 系， 其实佢突然之间又呢度封嗰度封，我喺度仲谂紧点搞嘅。咁即系，但系睇嚟唯一一个考，即系唯一一个选择啦，所以都唔系选择噶啦，就系喺呢个天美道嗰个行人路嗰度咯。咁其实嗰位好窄㗎嘛，有咁长，我都暂时都未知可以点样搞嘅，咁但係都仲要倾緊囉。 系，唔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听日咧，因为就其实阿、以曾玉成嘅讲法啦，唔系以阿、即系吴亮星嘅讲法啦，听日就唔会接受新嘅动议噶咯、可能即系其实快刀斩乱麻，就即刻去表决噶咯，已经冇时间俾你哋酝酿。 系啊，佢绝对系想咁。 系啊，即系已经冇时间俾你哋酝酿噶咯，已经系。 咁你哋有咩嘅对策呢？ 你觉得呢？ 我哋覺得你會唔會覺得有人批評你哋今次即係唔會好似上一兩次咁激烈嘅時候呢，就係、是、唔夠勇武囉，會唔會有咁樣嘅怕呢個咁嘅指控呢？ 即係我覺得我知道網上好多講法嘅，咁或者我講下點解我哋今次有呢個決定啦。咁、其實首先我哋係站喺東北運動嘅人事情，喺東北運動嗰個好長遠嘅目光去睇啦。其實今次係一個前期撥款啦，三億嘅工程，但係成個東北係講緊1200億喎。咁一 round 如果真係好不幸去咁初步展報通過咗之後，就係造成規會，然後呢日後東北嘅主體工程仲要傾撥款，仲要去過。咁我知道當然可能咁好似變咗已經認輸啦，但係我哋好想講返就係、即係上兩次嗰個嘗試進入立法會啦，最尾都以一啲即係俾人 capture 咗好多推撞嘅鏡頭啦。咁在我看來呢，其實係即係我喺接受其他訪問的時候都有講，覺得是相處或者應該說是有得有失咯。得的是在過去這個星期我們多了很多空間，很多媒體的關注去說為什麼覺得東北這麼不公義，政府需要撤回，是多了機會去說的。但同時間都會知道，其實社會上可能有一部分的人都會將他們的眼睛閂埋了，耳朵閂埋了，不願再去聽、所以我們即評估上面就覺得，如果今次我們再有這個場面發生，可能即我坦白說都會覺得我哋啦、村民啦、市民啦，未必去承受到嗰、那個即係眼前見到個可能嘅代價咯。咁所以同埋都好多朋友被捕啦。雖然呢個我哋絕對唔係話俾警察呢啲咁嘅濫權行為去打壓咗，但係其實都我哋會衡量翻自己本身點樣去睇。但係要講翻清楚就係、即係都知道，好似大家咁講啦，有啲人啊，點解你今次會好似趁後一步啊咁樣？我哋會覺得咧，其實運動提升唔一定係要以嗰個行動有幾激烈去衡量嘅。其實今次我哋會反而知道好多好多嘅朋友，可能上一次未出嚟嘅，今個星期我哋都有好多人嘅支持，同埋即係覺得喂，我一定嚟，即係係人數上邊嘅提升。但係當然可能呢個人數提升，即係都未必構成到足夠壓力俾政府。但係只係我哋現階段嘅評估，就係直接行動。喺即係上次，即係譬如我哋講話上次進入啦，呢個就直接行動，真係成功停止咗嘅。但 你會有一個即係憂慮咧，就係啲人講咧，我聽過你講嘅就係話咧，衝咧，啲人就話你哋暴力；唔衝嘅話咧，就話咧做一場 show， 即係話你點樣做都係死噶啦。即係你面對呢個兩難嘅時候，係咪咧？ 其實我會覺得，即係我知道網上好多唔同嘅朋友有佢哋嘅意見，咁我都有睇緊，即係我其實我自己都為咗都冇時間睇，但我都會盡量去睇去明白咯。而大家嗰種憤怒其實係源於政府咁多年都係好粗暴咁樣去對待市民啦，係啦，即係我唔會話，即係當然自己係會少少唔開心嘅，但係又唔會話嬲啊，點解咁樣講嘢？但我希望大家即係運動入邊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崗位，可以多啲體諒同埋支持，而今次都講明啦，可能有其他嘅團體佢哋會想用其他方式去表達嘅。呢、這個我覺得我哋係雖然話唔鼓勵啦，因為我哋對於自己呢、這個即係呢個情況嘅評估，但係咧我哋都唔會譴責咯。因為都係 我想問一下咧，就嗱，其實你上個禮拜之後咧，你應該係擺嗰啲街站啦，係咪？即係嗱就。尤其是即係你上次就其實講過好似上個商台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政府咧種制度暴力咧就殺人不見血，係嘛？即係令到即係呢啲咁樣嘅又可以霸王硬上弓啊咁樣樣。喂，但係呢啲嘢唔係新聞嚟㗎咯，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政府係咁衰㗎咯，已經係即係喂其實喂會唔會覺得就係話嗱，你同啲市民去講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覺得冇乜新意啦。唉，呢樣嘢關咩事啊？咁樣樣， 我覺得重點係在於咧，即係頭先 Anthony 咁講咧，就話你只係加強咗啲市民嘅無力感， 係咯， 即係參加運動咧就唔會有啲咩成果嘅咁樣。 係， 我想聽下你嘅睇法啫。雖當然我唔認同啦嚇。 上次嗰個殺人，即真正嘅暴力係可以殺人不見血呢番説話咧，就唔係我講，係 Willis 講嘅。 哦，係。 咁係啦，係啦，都唔會，我即係澄清翻啫，係啦，因為我覺得講得好好，冇理由我自己攬咗啦，係啦。咁其實 即係你話增加咗無力感，其實我要話俾你聽，村民，即係我講馬屎埔村村民啦，係十七年前1996年開始，恆基已經開始收地，開始趕人走，拆屋，斷拆石棉瓦，趕走農夫，圍封農地，依家仲喺度轉產添，即係嗰種無力感係啊，我係認啊，我係有啊，咁點啊？ 嗯， 咁依家就係講緊你唔可以再將所有責任擺喺我哋身上，即係我真係串嘅呢一句，係希望大家係。如果你覺得是無力感，而你覺得有其他方法的，你真的可以去，即是 我覺得大家傾，但是我們只不過是真的經過上兩次的行動，覺得評估過後，今次如果用這個方法，其實我們覺得長遠來說，對這個運動都未必是一個好處。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有什麼不好處呢？ 聽我講埋先。 我想聽一下你的解釋是為什麼覺得不好處，不斷升級，他們現在的講法是。 乜嘢啊？ 不断升级，不断勇武， 不断升， 不断即系冲击呢一个嘅议会。吓、啊，我想听下你哋嗰边嘅谂法。 即系我觉得咁嘅。 系。 我哋嗰个决定只系即系我哋苏花呢八个即系苏花参与紧东北呢个运动嘅团体嘅共同决定啫。咁其实东北系全香港人嘅事嚟噶嘛？ 冇错。 唔系呢八个团体嘅事啦，亦都唔系 净 系村民嘅事啦。咁、所以如果其他團體佢哋又覺得相信有策略，佢哋認為有效嘅去做，其實我哋係好 open 嘅，即係我哋其實琴日記者問得好清楚，我哋唔會壟斷任何人去表達，即係去用佢哋方法表達嘅權利噶嘛，即係呢個係好基本嘅認知。而我哋雖然唔鼓勵，但係亦都唔會譴責，就係因為我哋知道， 即係尤其係關於嗰、那個 用唔同嘅方式表達， 啊、即 係因為我哋係受制於。我哋係俾政府打壓嘅一班， 但我又咁諗啊， 所以係冇可能會。 其實你呢個講法咧，已經好有禮貌嘅講法嚟。即係你呢個講法咧，已經係咧 係 好有 courtesy 啦，同埋好 respect 嘅講法嚟嘅。 嗯， 即係呢班人咧，難聽啲講句，我而家我直接講我立場，佢根本嚟搞你嘅，係搞緊你場運動啊！你咁講咧，其實已經好有禮貌嘅。如果係我嘅話，喂，大佬你行開啦。喂，大佬，我间屋俾人拆啊！我够知道，即系新界东北系俾人赤化，系全香港人嘅问题啦，系咪？但系你唔一早嚟同我倾，我过去嗰七年嗰时候拆屋，你去边度？我俾人收农地嗰时候，你去咗边度？系咪？你突然之间嚟到，乒乒乓乓，方便差佬镇压我哋，方便市民大众一啲未不明所以嘅人去抹黑我哋呢场运动。喂，大佬，你讲你行开啦，系咪先？所以你哋喺記者招待會，我尋日聽到啦，即係你嘅講法已經係好有 respect 㗎啦、嗯。你對呢班人已經係、即係充分嘅忍讓嘅情況之下㗎啦。 我可以講咩啊？ 係可以到你， 即係我尊重你嘅睇法，但係我係唔同意嘅，因為我因為可能即係我明白嘅社會運動入邊有唔同嘅派別，有唔同嘅諗法，同埋都有一啲即係歷史嘅因素，令到大家可能會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各個團體依家嗰種有時嗰種指責嘅程度係去到一啲係即係點講咧，係懷疑對方係共產黨咁樣，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而我自己咧係冇辦法去認定。而啱啱嗰番説話，我之所以唔同意，就係咁樣講係唔公平嘅。因為我坦白講，可能我自己都係四年前先至開始入村。咁如果村民真係要話，喂，我哋十年前俾人收海等坐一街，你喺邊度？你都冇嚟幫手，你咁樣你而家又做咩？即係我覺得咁樣講係唔公平。即係我自己係咁諗，所以嗰個唔係一個理由咯。咁但係我同意嘅就係、是，其實大家行動之前係多啲溝通、多啲了解係需要嘅。咁即係我自己對於各個團體，我冇一個特別嘅立場，而我覺得因為可能即係我比同村民比較近少少啦，咁我都冇可能即係以自己嘅判斷去壟斷咗即係村民。 唔係我唔係需要懷疑佢係咪背後係共產黨，我冇講過呢句説話，我只係覺得個客觀效果咧係同文匯報、大公報或者主流嗰啲嘅親政府嘅傳媒所做嘅嘢咧係不無二致。佢嚟搞你嗰個運動咧， 係 煽第一佢煽動暴力，第一第二咧佢係鼓吹一個失敗啊！佢話你聽日你實死啊，實俾呢個立法會通過，所以唔好搞啦，叫人哋唔好去啦，已經係咪啊？喂，你同當權者嗰個立場有乜分別啊？我都睇唔到喎，唔係我唔需要估佢嘅動機，我都冇嘗試估佢動機。 我知道。 即係我覺得你哋即係已經係好忍讓嘅情況之下，開記者招待會，哎，你有你哋啦，我尊重你嗰個做法啦，咁樣對唔住，我就會去直接去同佢講話，對唔住，我唔尊重你嗰個做法，你搞彎我，對唔住， 不如咁，喂，可唔可以俾我回应啊？ 可以。 因为咧，唔好意思，我个电话非常之窒啊。咁其实就即系近期都系咁，我就惊可能一间无啦断咗线，所以我想打。 好啊，你答啦。 讲先啊， 唔好意思啊。 咁我收翻，即系我啱啱讲嗰句话，喂，对方系共产党，呢个系我自己平时上网睇到嘅攞到嘅一啲观察啦。 明白。 咁可能你即系我唔应该咁样讲嘅，可能刚才阿土你都冇呢个意思嘅，咁我 收翻。冇。 咁我自己我就想喺翻事實層面上面去講嘅。首先喺翻六月六號，的確係有個即係矛，即係有誤會喺度啦。咁但係其實當時我知道有啲人話，哎，有啲團體抽我水，但係我想講翻個事實，我理解就係、是、當時係九點幾嘅時候㗎啦，我哋下晝五點鐘入到去啦，一路都係即係坐喺度冇乜嘢咁樣。咁九點幾夜晚開始，多人咧就突然之間有警察嘗試進入立法會入邊。咁而喺門口嗰班人咧，其實係真係去守護住個門口去頂住嘅。咁而當時真係見到比較多係可能係南花系啊熱血嘅朋友。咁但係因為場內嘅人咧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因為根本唔知道有警察嚟咗，於是就有咗呢、這個喂挑起衝突啊、搞事啊，先有咗呢個咁嘅講法。但係因為我係親眼見住嗰個過程，所以我要講翻我理解嘅呢個事實啦。咁我只係想講翻我理解嘅事實。然後對於6月13號咧，其實當時在場係1500人嘅。咁而據我所知，其實嗰一次咧，即係都比較少係其他團體參與嘅，好多都係真係市民一隻兩隻咁樣冇乜背景咁樣嚟。而嗰、那個即係嘗試進入去立法會拉到鐵馬嘅行為咧，嗰條鐵馬係講緊兩個火車卡咁長㗎，係好大條鐵馬。都是很多很多人一起眾志成城咁樣去將嗰件事去完成嘅咯，所以我知道政府啊或者主流媒體好中意將件事分開嘅，有啲人就温和，有啲人咧就嚟騎劫啊嗰樣。我覺得呢種講法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想用呢個講法嚟打佔中， 明白？ 但係因為佔中好強調自己和平，佢就覺得一定唔得㗎，點解嚟㗎？即係我想只係想講翻個事實咯。而嗰日6月13號嘅行動係真係好多在場嘅人參與。而我要強調嗰時係我所觀察同埋所見到咧，即係其他你話嗰啲比較可能激進嘅團體係嗰日係好少人嚟嘅，所以我覺得我明白各個人有自己嘅諗法，但係我只係希望從我理解嘅事實，可能只係部分啦，去講翻我嘅睇法咯。 明白。 我唔想 最後想問你一個問題，跳一跳少少咧，你覺得 係講緊 立法會嗰度咧 ，help 唔 helpful 啊？對你嗰個運動 啊嘛。 立法會嗰度對你 help 唔 helpful 嗰啲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啊，對你哋嗰個幫助大唔大？喺新界東北呢一場運動裏邊， 我坦白講就係我好多謝張超雄議員，係超級多謝佢，佢真係喺幾年，即係呢兩年嚟啦，真係長期都係同村民同行嘅。咁另外喺議會上邊經常有幫助，萬必都好多落村嘅，萬必啦、Gary 啦、長毛啦。都好幫村民嘅，咁仲有阿大舊啦，咁依家見到佢拉布都會，即係唔拉布，去審議佢都幫好多手。其他泛民議員咧就我哋蘇花就接觸比較少，但係都覺得長遠嚟講係要加強溝通咯。 OK， 係 啊，咁 你覺得呢班人幫你哋背後係有即係選票嘅考慮啊，或者有政治目的嘅咧？ 我其實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政治人啦，咁我唔係好識幫考慮。 唔係，但係你覺得佢哋係諗住撈政治油水啊，或者為咗下一次嘅選舉連任啊嚟即係考慮呢一樣？ 因為黃毓民議員就咁樣講，就話如果唔係佢哋下次要連任咧，都唔會咁樣幫你哋啦，咁樣樣。 你會唔會好陰謀咁樣去分析佢哋幫你哋嘅行為？ 即係你意思係話就即係阿毓民佢係話，如果要連任就幫定唔幫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系佢如果要连任就唔帮啦，因为佢觉得东北系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要连任咧，所以先至帮你哋啫，就唔好睇得佢哋咧就咁善良 咁神圣 系啦。 我反而系觉得有啲议员未必想企喺我哋嗰边，系因为佢系要全选下一届咯，因为佢哋个印象就系香港人话要屋，所以如果你反对东北，即系反对起屋，咁香港人就会嬲你啦。即系我接触到有啲议员佢个逻辑系咁样咯。 明白， 系啊， 好多谢。 其实我仲有一个问题，我问埋先。嗱，就系、是、其实咧，最近啦，即系其实陈茂波嗰边咪出咗呢个常人包嘅，系咪？ 系啊，系啊。 咁佢常人包嗰度咧，就系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东北发展嘅土地咧，点解唔可以容纳咁多公屋？即系嘅发展，就系、是、因为咧绿化地多，系咪？ 唔係即係其實呢樣嘢，我係想揭穿佢啦。即係我哋，我希望即係其實你，即係我唔知你有冇即係有冇咁嘅睇法啦。就其實咧，嗱喺月頭嘅時候，即係原來咧，即係呢、這個我睇翻呢個主場新聞啦，即係佢都俾人揭穿咗一樣嘢，就係話喺大埔嗰邊啊，即係近住即係喺大埔嗰邊咧，佢有七塊嘅綠化地，佢自己私底下就轉咗呢個土地用途嚟起一啲咩咧？就搞呢啲低密度嗰啲豪宅。系嘛？哇！呢样嘢非常之可耻、哦，即系嗱，佢话唔起呢、這个即系公屋，就系因为呢个绿化地嘛。喂，佢原来佢自己本身喂可以牺牲啲绿化地嚟起豪宅噶、哦，完全系双重标准、哦。呢样嘢系可耻、哦，真系系嘛？ 系啊，其实系噶， 即系 我觉得，你讲咧， 你要揭穿佢，唔系即系我希望你揭穿佢啦。因为其实咧，嗱，借鉴翻即系澳门咧，即系其实最近嗰、那个即系。嗰、那個彌補法案咧，其實係針對啲咩咧？係針對於即係啲公，即係呢啲官啊，就利用呢啲公共資源係以自肥啊嘛。而香港呢班人，呢班咁嘅狗官，就係利用香港人嘅地嚟俾嚟俾呢啲咩嘅呢啲咁樣嘅四大地產商去即係上下其手啊嘛。即係呢個利益衝突咧，希望你即係其實係大力啲去揭穿佢咯，因为其实香港人咧、 啊， 对于一啲即系话嗱，如果你话纯粹，唉、哎，啲老人家就冇咗家园啦，即系其实香港人系冇乜感觉嘅，其实好多时候。 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咁嘅，如果你真系要讨论我哋嘅论述方向咧，就诶、哎，我对唔住，好冇礼貌添。即系我意思想讲就系、是，我哋一路都讲东北计划系一个明显嘅地产利益输送， 嗯， 唔系净系讲紧村民屋企去留嘅问题， 明白。 同埋呢一种地产嘅垄断系影响紧全香港人，所以。同埋，就算係有冇樓嗰啲，根本都係個政策長期堅持地產商啊嘛。 係。 而即係我覺得呢啲嘢，我哋係不嬲都有講噶。咁、可能個論述出啲唔出啲，可能我哋可以再努力。但唔好睇到一啲講法話，我哋講嚟講去淨係講村民啊、老人家，我哋唔係咯，我哋唔係咯。 嗯。 即係我可能依家有少少燥啦，所以你見到我可能講嘢同平時嗰啲都係咧都有啲唔同啦。但係我想講就係要公平啲咯。如果你真係想討論論述方向嘅時候， 明白 啊。 好多谢晒你， 系咯， 多谢你哋两位， 听日继续 多谢多谢， 好，拜拜， 多谢，唔该，拜拜。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好。 被告祖国变成世界，我的被加权。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翻翻嚟第三次嘅大军阀啦。但系其实头先咧，啱啱播呢首歌咧，就系投诉合唱团嘅一首歌咁样样。嗱，因为咧，就最近咧，即系呢个听日嗰个集会啦，即系嗰个示威集会啦，就有啲人就即系谂住咧就搞个读书会嚟围差佬，就攞呢个咧即系呢个读书咧嚟感动差佬喎，咁样样 有少少鸠喎，确实系， 唔系因为佢读嗰啲书，我真系唔知咩嚟， 马克思全集噶嘛， 系咪真系马克思？我唔知啊，即系佢 资本论嗰类咧， 嗰啲。即系嗰啲书名我都未听过，真系大 Q 王啊！真系， 因 为你好孤陋寡闻，都证明你大佬 Anthony 大佬 系啊！真系好捻孤陋寡闻。喂，所以其实嗱，如果你系要感动差佬，喂，第一样嘢，喂，你真系要有共鸣先得啊嘛。咁而呢样嘢，喂，我觉得唱歌系非常之有用嘅，真系。 你知唔知有好多人咧要感动差人嘅时候咧，人喺当年东欧嗰啲运动咧、排一排女士出嚟。 吓、 即系面对坦克嘅时候咧，送玫瑰花。 我记得呢个画面啊，其实好震撼嘅。第一样系呢、這个啦，第二个就系讲紧手牵手， 或者系好似天安门广场咁，嗰啲阿师奶阿婶啊， 系啊， 嗰啲阿妈，对住啲军车。解释嗰场运动俾啲即系军队听， 系 啊， 有时即系女性嘅温柔咧，其实应该系利用喺呢条运动里边， 系 有时未必系需要所谓咧系勇武抗争咧，反而仲更加有效， 系 即系拉嘅铁栏用乜嘢啫？屌，我都拉咗几十年啦，so what？系咪啊？有边样又成功过啊？如果用佢嘅 logic 嘅话，唔系做生意逻辑嚟啫嘛？嗰啲屌， 有一样嘢，其实我即系嗱，你话拉咩闸啊？咩？其实有一样我系唔同意嘅。有啲人咧就系讲话，即系示威系做 show。喂，示威真系一场 show 嚟嘅，老实讲， 系 示威必然系一场 show 嚟嘅。因为其实你最终嘅对象其实系一啲市民啊嘛，你系要争取佢哋支持啊嘛。 同埋你作为一个无权者嘅一个最用嘅武器，你点能够攞到道德高地呢？ 啊、 你个和平抗争唔系代表无能啊，唔系代表懦弱啊，而系能够喺不可为而为之嘅时候，你依然有呢个道德勇气。 系， 我明知佢过，但我依然企出嚟。呢、一个道德勇气，你唔好即系笑嗰啲人咯。你敢咩？系嘛？你已经叫啲人散兵啦，你已经叫啲人听日唔好去啦。系咪啊？喂，即使我唔去都好，我都唔会咁样做啦。 系要成事，系希望成事嘅。 喂，咁呢嘅你为咗搞弯个运动啊，定系 泼冷水嘅？其实就 系嘛。所以头先我同阿卓嘉嘉有一点，佢未同意嘅，即系佢就话我冇我哋话嗰啲人背后嘅动机咩？我冇估啲人嘅动机，但我只系判断啲人嘅客观效果系乜嘢。对边一个最有利嗰样嘢？你做嗰样嘢同《文汇报》同《大公报》。是并无意志的时候我就会怀疑你的。你究竟是帮当权者吹緊鸡的哥。是不是 不是这样东西我真的很害怕，其实老实讲真的。即是尤其 是。没人估哪个是鬼和不是鬼的问题。 不是很烦的，即其实。 我除非我是躲在你床下底的，我或者是找私家侦探去跟踪你。 是 不是，或者 check 你银行的户口。 是。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鬼，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客观效果是这样。我只能够咁样判断，我冇话你系鬼，但系你所做嘢系帮权者一马，客观上系做紧呢样。 唔系，所以教主一样嘢讲得啱嘅，堡垒从来都系由内部打破噶嘛。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个 佢自己鬼炮尾一浸啫，屌！ 系咪？呢个 堡垒由内部 呢个系佢作出嚟噶嘛？堡垒由内部攻破啊嘛， 系 佢自己鬼拍后尾枕， 系嘛？ 系嘛？ 即系佢自己本身讲，又自己本身又做翻嗰啲嘢，所以其实咧，你自己本身你睇佢当 Lulu 咁睇得噶啦。即系嗱，佢自己讲嗰啲嘢，即系全部系 apply 落翻落佢自己度咧，就即系差唔多啦，就真系即系完全系即系应用佢句咯，即系啱噶啦就。唔系，但系另一样嘢，喂，就系你见到，喂，面对咁强嘅强敌，你台湾人都知啦，系咪 sense 到一样嘢就系话，喂，我哋有共同嘅威胁啦，哇，屌你仲喺度鬼打鬼，咪呢样嘢真系即系其实系令到民气涣散啫嘛，尤其系，哇，屌你而家连苹果有 唔该嗰啲有读书啦，第三波嘅民主 系 我哋三个都读过啦，系嘛，我哋话晒都喺呢个城大嘅咩啊 GPA 出嚟噶啦，第三波民主运动系靠咩作为利器啊？由呢、這、一个即系菲律宾嘅人民力量开始，到南韩，到卷直成个东欧嘅一场民主运动，系靠乜嘢？ 嗯， 咪靠非暴力抗争。 嗯， 你冇谂够吹啦，你鼓励用铁枝， 无权力者嘅权力啊嘛，要彰显。 因为 大佬啊，你系违反常识啊。 嗯 ，John Hopkins 嗰条粉肠教授，你自己问下佢啦，大佬。是不是第一波的民主运动在哪里、啊、英美的社会的和平演变、 嗯、 其实都是有少少暴力的成分的、哦、美国 反战那个嘛 英国是不是、 嗯、 跟着你第二波的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即、就是独立的运动 是 但是最成功的一场的运动就是第三波的民主运动嘛、 嗯、 是不是当然你说非暴力这个手段是不是导致到它必然的成功呢背后其实 Samuel Huntington 也有说有很多其他因素的美国佬、嗯、梵蒂冈 成个国际形势促成，但系问题如果冇非暴力抗争嘅话，根本就不能促成。 你点样攞到国际嘅支持啊？边个承认你啊？嗯、你而家试下举住香港独立一支旗啊？边个国家承认你啊？幼唔幼稚啲啊，大佬？喺度乱吹，完全系违反常理、违反国际嗰个规则啊！大佬仲喺度乱吹。John Hopkins 嗰个教授，你出嚟讲啦，屌！ 嗯， 你总结翻嗰啲经验啦，哥，你唔好喺度，你唔好喺度乱吹啦。你一日就搭飞机过嚟，我都话我俾钱你咯，系嘛？包埋 Four Seasons Hotel， 你过嚟勇武抗争，你唔好吹， 系 嘛？ 系 美国佬咁远，应该唔知道你搞武力抗争嘅，系嘛？喺香港立法会，系嘛？赶唔切嘅唔紧要，下个礼拜再嚟， 系 嘛？我哋花生台同仁陪你一齐去武力抗争，你够胆飞过嚟嘅话，屌，吓系嘛？ 嗯， 哦。 我第一个有乜所谓啫？屌，我咁多沙子咯，我咁多案底咯，屌，我陪你有乜所谓啫？系嘛？我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佢哋袭警又好，呢、這个行为不检又好，屌，真系系嘛？你个偶像啊，屌你个皇上啊，一个案底都未有啊！屌佢敢唔敢同你去啦？屌我陶君衡一定敢同你去。 佢坐过噶，你冇乱嚟啊！ 坐过不过冇案底嘛？屌真系，唉，讲翻啲正经嘢啦，喂，大佬我哋， 喂，唔系嗱。讲正经嘅之前，嗱，讲翻一样嘢，喂，就系其实你，喂，你讲即系今日咧，即系呢个西班牙踢真系好卵犀利，即系呢个必须要讲啊，即系，喂，即系你琴日就搞呢个苹果主场，系嘛，仲要讲到即系搞到即系连呢个咩 Facebook 都中埋招， 今日 Facebook， 喂，我有个怀疑、啊，老共有冇咁蠢啊？ 系 喺622喺71之前搞呢个西班牙踢， 但 系人都入佢数嘅，大佬， 一定。是啊、但系佢起到一个核震慑嘅作用啊嘛， 有咩震慑作用 啊大佬？ 佢话俾你听，我搞到你啊， 系啊，即系其实你咪令到你自己本身你系即系， 哇！我唔惊、啊，屌你咪上网几个钟咯、 啊。个问题系在于阿土，你唔惊系因为你习惯咗啊嘛。但系问题如果我第一次企出嚟，或者我睇完，我只不过平时系一个好普通嘅师奶，然后我睇到 你个宅男。 系啦，我宅男，然后睇到本白皮书，哇！我真系好庆，我今次一定要622要企出嚟投票，然后你真系搞咗我 Facebook， 嗯， 跟住我就惊噶啦嘛， 明白？ 佢对付呢啲人啊， 哦，咪同埋好得意喎！嗱呢样嘢咧， 咁咪多咗人买苹果日报咯，我知道就 系好多人 直接去呢、這个几多钱买？我都未买过，7蚊定8蚊 啊， 帮衬肥佬礼咁。 原本琴日、啊， 我有时怀疑咧呢个策略可能肥佬礼自己搞出嚟噶。 原本琴日大班 marketing 一样嚟噶， 原本琴日大班就想揾你讲呢坛嘢。点不知即系今 我未飞到翻嚟啊嘛， 真系可惜。 唔系，但系今日真系犀利，今日真系三点钟开始系嘛，哇，连 Facebook 都顶唔顺，都顶唔好。哇，你见到 Facebook 呢啲系全球即系手一指，即系嗰啲网 香港嘅 Facebook 嘅老细系边个？ 系边个咧？ 李嘉诚啊嘛， 系咩？ 诶，唔系咩？ 系啊，佢有份噶， 佢有份 你真系， 哦，即系佢有啲 stick 嘅， 系 stickholder 嚟噶个。但系我觉得老共咧，你出完白皮书之后，跟住你新界东北呢啲单嘢不停拉人， 嗯 嗯， 系嘛，跟住咧就系用霸王硬上弓嘅方法嚟通过呢个法案， 嗯， 你唔好以为好过瘾， 系， 嗯。 你呢种个矛盾咧嘅积累咧，就喺占中嗰度爆发。 嗯， 初时你嘅谂法就系想打散占中嘅群众，其实咧系唔奏效嘅。 系， 而包括西班牙踢都系。 嗯， 西班牙踢仲好。 嗯， 原本咧大家都唔系好想去投，唉，鸠投嘅啫，嗰啲咪电子公投，应该搞五区公投噶嘛，即系而家我学唔达啦。 系啊， 屌你，我哋搞巨激进方法，我谂下都系，屌咪顶一顶佢先。 嗯。 嗯， 喂，老共啊，你再咁搞咧，就翻翻去零三年嗰阵时候，七一嗰阵时候环境。 嗯， 而家系争未楼价跌嘅啫。 嗯， 系 啊，啲群众系好愤怒嘅。 唔系，系争嗰样嘢就系叫经济上主体上系好，即系起码个失业率就系低。 嗯， 系嘛、 嗯， 即系如果你系纯粹系以一个好抽象嘅概念，要啲人出嚟咧，即系其实好困难嘅。 老共呢个思维咪错咯？佢以为你喂饱你班契弟食饭嘅话咧，你就冇谂咁多嘢讲啦。其实系错嘅。 嗯 系呢、這个谂法系完全系错嘅。而家你嗰啲矛盾系不断累积嘅话，点、 嗯、 搞啊？ 系 你以为拉六条友啲人会惊嘅咩？ 嗯， 我话俾你听啊，越拉得多啊，嗰啲人咧更加越好，即系多几张沙纸系冇代价。点、嗯、我拉完你 Anthony 一次，你第一次梗系惊啦，第二次惊咩？ 吓， 华联都系衰咗咯。 你搞错啦。王杨达就真系似乎惊啦，即系第一次拉咗之后，屌你，即系上个礼拜真系冇出嚟啦。 六月六号拉咗之后，佢六月十三号 上 个礼 拜喺个肇醒镇喺度讲呢个呢个。 喂，你真系一个勇者嘅话，你系唔应该会惊噶嘛？第一镬梗系惊啦，无端端俾人朝头早八点钟系嘛去你 Anthony 屋企敲门，你梗近噶。 系啊， 喂，第二镬吓得。等五分钟换衫咁样，熄电脑咁样系嘛？诶、 嗯， 等我攞埋个电话先，冲个凉先咁。你都咁同差佬咁讲啦，系嘛，大哥？ 喂，真系大问题。 喂，你越拉得多嘅话，个个都系变成勇者。 唉， 喂，台湾嘅民主运动就系咁嚟啫嘛。 讨你唔选啫。 第三世界嘅民主运动就系咁嚟啫嘛。你压迫力越大，嗰啲人嘅反抗力越大。 阿土啊，你唔选嘅啫。 阿黄杨达要选啊嘛，大佬啊，即系唔系人 屌你咪你咪朝头早八点钟嚟拉我咯，我都习惯咗。 尖嘴 敏哥，屌你即系嗰次话即系二零一六要即系撑佢噶嘛，大佬。唔系你俾人即系落咗差厨有案底。即系以后你点出嚟选啊？呢五年内 冇乜关系啊，咪变成自己真嘅抗争者咯， 系嘛？ 二可以包装下啫，没有抗争，有改变啦、啊。黄老邪呢啲 实要选二零一零，佢要选二零， 佢选曾经 抢 过 到噶啦。 你想屌你真系，唉，大家都大家勾化咗个香港嘅政治啊，大佬唔系嘛，大佬 唔系呢样嘢，我真系佩服阿边个。 佩服 邊個？即係佩服啊！即係琴晚 Raymond 咧，就喺呢個搏擊會，樣講得幾啱啊！就係、是、話，喂，老共啊，佢自己本身買咗玩具翻嚟，佢真係急不及待要試啦，係咪先？ 邊個玩具先？ 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咩殭屍電腦啊，成個即係呢個核軍炸系統，唔係即係呢個網軍炸嘅系統啊！ 啊， 這個、 我就咁樣分析嘅，除咗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即係根本啊老共冇一個咁樣嘅最高 order 之外咧，第二咧就係、是。唔同线嘅人做唔同嘅嘢， 嗯， 跟住一条友踏咗 Q， 即系爷落咗 order 去江南岸啦，阿淡个分析咁啊， 系啊， 佢就话咧，其实咧系呢个蒋卫国，屌，同我搞掂佢咁样， 咩叫搞掂佢咧？ 系啦，咁啊，同我搞掂香港占中佢，咁佢谂住，屌我条线嘅人，咁你有啲嘢功课交下啦，咁啊搞晒白踢， 系， 我个个都有扮做嘢，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大嘅可能性。第二当然就系我觉得自己可以搞自己嘅，因为点解制造俾呢个压迫嘅形象啊嘛，系嘛？ 嗯、 但系最大可能性咧就系唔同线嘅人搞咗唔同嘅嘢，而呢样嘢系冇配合嘅，都冇好清楚同埋细心去衡量咁嘅效果系咩、 嗯？ 喂，而家你无端端七日搞咗十日嗰、那个电子公投。 系啊， 系啊。 原本我哋好多人都觉得，由你激进派咧，觉得屌投你把卵咩？系咪？我而家都去投啦，大哥。 系， 点都唔会投啊？ 嗯， 喂，咪即系等于上次狼蛛大战咁样？喂，本身港大嗰个咁嘅民意投票系冇人理嘅，但系问题当你 hack 咗 Conu 嗰个电脑之后，个都走去投实体票， 而家唔止 Conu 啊，而家系即系呢个 Facebook 都濑嘢啊嘛。 所以你面对老共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咧，坏人咧通常系搞埋啲咁嘅嘢，就成日都挞 Q 嘅，成日都等乜挞 Q 嘅。你谂下当年啊。你試下想像一下03年嘅時候撻幾多 Q？ 唔單止係因為負資產，唔單止係因為沙士嘅問題。你睇下所有建制派嗰啲人啊， 都好似鬼拍后尾枕咁乱咁讲嘢㗎大佬。一个话俾你听头上嗰把刀我记得梁爱斯讲嘅。 咁而家 跟住叶刘淑仪又讲话咩麦当劳啊的士司机啊。 而家个新丑角俾人误导咗啦。 係啦等等嘅嘢係咪 你见到政府入面呢嗰啲人呢就全部呢讲嘢都好小心嘅。你反而系嗰啲外围嘅即系好似律师会主席啊边个啊林乜 Q 嘢。 我林新强唔识讲英文嗰个 啊。即系点你上次俾人话即系喂即系用英文解释喂你系咪爱国啊咁都唔肯讲喎真系即系俾人唱衰系啊即系 I am 咁咪得咯 喂但系佢今次唔系啊佢今次 话咁 咪共产党好伟大喎、 啊、共产党好伟大啊喂仲要话即系呢个喂要为呢个爱国爱港喂即系爱国下一个立法律嘅定义喎真系好得人驚喎大佬。 点样下一个 法律嘅定义呢 拥护共产党囉爱党爱国囉就咁简单。 是啦美国有一个定义嘅就系你唔可以烧国旗囉但系不断系俾人挑战嘅、嗯。因为点解呢个系违反咗第一修正案里面呢关于表达意见嘅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嗰部分嚟嘅。系、嗯、不断俾人挑战。 嗯。 哦，咁样，咪所以其实呢条友咧，佢都即系都唔系冇后果啊，讲呢啲乜嘢？佢而家咪即系律师会入边有啲人咪群起组织，好似唔知上成百几二百个，即系呢啲会员，即系去即系话要即系有个不信任 動議咯。啊，我哋搏击会嘅主持阿 Donna 佢都系联署其中之一嚟嘅。 哦，系咩？ 系啊， 佢系律师嚟噶 ，Donna 姐大佬。 系、哦、啊，OK， 哇，所以就系、是、即系所以而家咧丑角就少咗啦，即系政府入边外围就越嚟越。 老共真系好蠢，出完白皮书，佢谂住个目的系乜嘢咧？其实话俾你听，嗱呢条就系我底线。你香港人系醒目仔嚟噶嘛？争取唔到嘅嘢，你就唔会争取噶嘛？其实想打散你呢班人，就系贯彻头先嗰班阿哥咁样失败主义。 系啊， 系嘛？我俾条底线出嚟，嗱呢一个就系我立场噶啦。你唔好逾呢个立场，其实就系谂住咧将你占中嗰班务实嘅香港人，谂住以为可以争取到嘢咧，其实就同你玩嗰条界。 嗯， 第二咧，佢而家嘅做法就点咧？不断嘅政治检控，吓怕你班契弟。第三咧就夹你嗰班咧，就头先我同阿卓佳佳喺度争辩嘅问题就系、是、佢搞弯你运动啊嘛，煽动暴力啊嘛，等你冇其他群众嘅支持啊嘛，等你连国际嘅支持都冇啊，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试下咁样继续喺度癫啦，美国佬会唔会撑你啊？我用翻陈文嗰啲观点啊，英国佬会唔会撑你啊？国际社会会唔会撑你啊？ 英国佬为而家合约打人牙交丸啦，即系签咗成200几亿英镑合约，大佬真系 唔系英国佬咧，就长年累月以嚟咧系最契弟一个嚟噶 嘛。 你谂下当年。即系我哋数翻历史啦、 嗯， 鸦片战争系咩会发生噶？系因为商谋利益啫嘛，大哥，系、嘛？当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以嗰啲本土派某一啲嘅亲英派，因为本土派分好多即系分支咁啊，嗰啲咪痴心妄想咯，以为英国佬仲会打救你，大佬，佢第一个 back down 啊，面对老共嘅时候，仲叫你香港人 back down 添啊！唯一你就记得就系彭定康嗰个年代同即系老共抗争咋， 十九组啊嘛玩 系咯、但系佢都喺基本法框架下边玩咋， 系啊 系啊， 佢即系唔系全民制宪嗰种啊， 佢知道唔玩得大啊嘛， 佢喺个框架入边玩嗰个游戏规则咋，你功能团体佢就玩个新九组出嚟咋， 系 咪、英国人系最聪明嘅玩呢啲咁嘅政治技巧，而佢一定系以自己本国利益为重心，而佢嘅本国利益系在咩咧？就系嗰班有钱佬啫嘛，而嗰班有钱佬咩咧？就系嗰班。同中国做生意嘅人，所以佢睬你都傻啦，阿哥。所以有啲人话李柱铭乜而家先知道系需要反应啊？李柱铭神早已经踢爆英国佬，佢当年点解会咁红啊？就不断喺度逼迫呢个英国佬啊嘛，就话俾香港人听，英国佬根本系喺度出卖紧香港人利益啊嘛。刘慧卿当年点解会红噶？咪见到戴卓尔夫人嘅时候，你点解可以出卖香港人啊？俾一个共产政权啊嘛，同一个道理，英国人可以信嘅咩？美国佬可以信的咁多，但系都依然系以国际利益为重心。所以今次李克强去英国嘅时候，话签嗰个廿年系嘛？ 廿年唔系 250亿， 唔系佢主要唔系。如果你话廿年嘅合约咧，主要同 BP 咧 ，BP 咧就签呢个液化天然气，同埋呢个唔系即系150万吨嘅液化天然气嘅合约。咁嗰度咧就成200几亿嘅， 系 嘛？即系仲有呢啲石油合约啦，仲当然就系咁嗱。你谂下啦，佢签咁长时间，喂，你大陆即系咪要英国系咪要大陆去好稳定个政治上面好稳定，佢先敢签呢个合约啊？ 好正常啊， 即系绑 Q 死，即系绑 Q 死你共产党，即系你廿年来 喂，你真係要生生成成保佑我呢个共产党即係執政稳定係咪先。 不过我觉得共产党今次呢肯同你签咁长合约呢、其实係俾自己人睇嘅啫。 係。 即係话呢而家我係有国际嘅认受性。 嗯。 连英国呢、這、一个即係超级大国、当年啦、 係 啊昔日啦、係啊今日啦、即係都要同我签一个20年嘅商贸嘅合约。 係。 咁成日反映到呢就係我係受到国际社会嘅认可同认同嘅。係俾国内人睇多。多过呢系咩嘅，因为就算你大家都知㗎啦，政权就算你转移都好，你都要守国际协议㗎。 唔政治 係咪，即係而家我搞革命成功啦，点我推返共产党啦，唔通我推返呢一场 呢个 250亿嘅协议呀、大哥。 唔政治呀，佢而家呢即係其中一个协议呢就係中国同埋英国呢仲可以直接去 trade， 即係其实对方嘅货币嘅。 系， 系嘛？即系佢咧外汇合作啊， 英镑离岸啊，人民币离岸啊，呢啲咁嘅嘢可以喺英国做啊嘛。 而家就将呢个伦敦打造成香港以外嘅最大嘅人民币离岸中心啊。 同埋佢呢一下咧，老共都除咗对自己国内人民之外咧，亦都谂一样嘢，就系、是、英国佬你收订，唔单止喺香港问题上边咧，你收订，亦都咧喺即系国内嘅所谓人权嘅问题上边咧，唔该你唔好出声。虽然过去都好少出声， 讲咗好，哇，讲得好明显啦， 好明显嘅呢个， 呢个刘晓明呢、這个即系驻英国大使，即系唔系喺度讲明啦。诶、如果你系要有一个即系强健嘅呢个即系经济合作嘅话咧，就唔好出声啦喺人权里边。 不过我哋都要务实啲嘅，即系国际社会关心所谓即系民主嘅问题、或者人权嘅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幌子嚟。即系。正如頭先我哋啱講開第三波嘅民主嘅運動嘅時候，美國佬其實佢都有一個所謂嘅 cost and benefit 嘅 analysis 嘅。呢、個所謂 cost and benefit 嘅 analysis 係咩咧？佢覺得我繼續支持一個獨裁嘅政權咧，我付出嘅代價太大。我寧願有一個穩定嘅民主嘅政權嘅時候咧，我仲容易同佢 deal with 啊。佢考慮呢樣嘢多過咧，真係背後一套價值啊。即系人人平等啊，人权啊嗰啲嘢，所以你如果香港人，如果你单单系指望即系美国佬叉只脚埋嚟可以帮到我哋手嘅话咧，其实呢个只系 bonus，我最多系咁讲。我以前更加反对添，屌我啲嘢，我哋香港人嘅，我呢啲嘢我哋中国人嘅，我哋自己搞啦，我想靠你咩咁样。而家我觉得嗰都系 bonus， 系， 系嘛，有啲作用，但系咧你唔好即系将佢寄望太高，就以为佢可以帮你一把， 系晒冷买晒落去。 跟住咧，佢轉頭一個威美十係會甩咗你嘅，大哥。 係啊， 係咪佢喂大佬，佢幾廿億嘅商業利益，大佬佢啲， 尤其是英國而家窮到咁樣。 喂，同埋老實講，佢嗰度啲政客邊個俾錢佢算啊？ 係 咪有錢佬啫嘛，大哥。 係 有錢佬靠邊度揾啲錢翻嚟啊？咪靠中國咯，而家大佬屌真係。 係啊， 係啊， 係嘛？佢點會為咗你香港人同佢冇乜關係嘅嘢，佢去到咁盡啊，大哥！ 即係香港人始終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前宗主國啊嘛，咁所以就係寄望英國可以幫佢講兩句咁樣嘅啫。 所以嗰啲啊，呢個咁嘅傻佬，嗰啲遊教，屌又問又 BNO 又可以攞到歐盟護照，又話英國重新簽訂聯合聲明，屌你！咪 搞清楚一樣嘢， 嘥氣。 佢就係话重新攞返本 BNO， 就唔好做中国人咁样呢，你个出入就会方便啲，同埋当你起义失败之后，你都仲有个英国照住你㗎嘛。 对唔住呀，你嗰个只係旅游证件嘅。由 BDTC 嘅年代呀，又叫咩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Passport 啦。嗰个年代呀。已经话俾你听，嗰个只係个旅游证件嘅。 係呀。 你唔好喺度痴心妄想，嗰个係方便你出入嘅，大哥。嗰、那个唔系领事保护权嚟噶， 嗯， 你唔好癫咗啊，大哥。 喂，好，呢、這个时间差唔多，我下一节翻嚟讲日本啦，好 啊。好，讲日本。 2014巴西世界杯列强逐对港，潮流兴本土嘛，嗱，如果你是本土派的话咧，应该都会撑英格兰噶啦。届届都话咧系1966年以嚟最强嘅英格兰，但系今届咧就落咗去死亡之组，同呢个意大利、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争出线。咁啊，睇翻英格兰嘅赢脚啦，虽然有唔少咧都系今届英超亚军利物浦嘅骨干，不过咧前中后场嘅急数咧始终都系争少少啊，同意大利啊、乌拉圭比咧，咁啊真系蚀卓啲嘅。咁啊唔怪得啊，今次英格兰嘅传媒啊、球坛啊都觉得英格兰咧睇怕都行得唔远噶啦。咁另一样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拎紧30万镑周薪嘅曼联前锋朗尼咧，原来佢喺前两届世界杯咧都系冇入球、冇助攻嘅，咁唔怪得啊，连前队友史高斯啊都警告佢啦，今届一定要喺世界杯咧证明自己啦，大家又睇下肥仔会唔会即系吓喺巴西度会大爆发啦。睇波当饭食，我哋最积极。花生台世界杯特备节目《花生世界杯》，世界杯期间逢星期二四晚11点到12点，星期六晚10点半到12点，陶君衡、朱 Sir、Roger、Penny 一起广播到开播。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点半至11点，陶君衡，大军阀。 唉，你咁扑街，喂，以后冇得睇苍井空啦，真係。 关苍井空咩事啊？ 唔係啦，苍井空呢咁样讲，睇埋呢一代呢，係咪即係以后就冇得再睇啦，即係好难再有得睇啦。 吓 点解啊？ 点解呢？就係而家日本呢。 我都识苍井空喎、 啊。係咪 唔係。点解呢？我苍井空呢係嚟自呢个黄浩明嘅。 係咪 係咪 係啊，黄浩明有一次唔知点解呢就话即係佢鍾意苍井空。咁、啊、我就 search 下，咦得喎，原来苍井空。 你鍾意啲咩先？ 食个胡杏儿咁嘅样， 唔系即系大家中意一样嘢就系童颜巨乳啊嘛，系、 哦、 嘛，同埋佢满足到你自己本身即系作为学生嗰阵，即系学生哥嗰阵时原始嘅一个性欲望啊嘛，呢、 嗯、 样嘢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日本咧，而家日本仔咧开始即系，唉，即系知做错啊，真系其实，喂，而家佢搞呢啲咩童颜巨乳嗰啲，即系呢啲咪戏咧，呢啲 A V 咧要禁啦，而家要 点解咧？ 啊，唔系因 为最近签订咗个 T P P 啊。 唔系，呢个未讲住先。佢自己本身佢国内，佢自己本身就因为嗱，佢、自己本身有好多即系一啲叫做系 伦理委员 啦，恋童嗰啲罪案越嚟越多啦， 系 系嘛，即系由十年前嘅平均唔知百几宗，喂，而家去到1600几宗，喂，即系而家可以顶唔住呢个压力啦，亦都当然。 咁日本都唔少人，咁你千几宗都唔系话好夸张。 亦都当然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讲。就係話呢個 TPP 啊嘛，佢、加入咗呢個 TPP， 即係呢個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係啦，咁呢樣嘢咧就其實咧就哇呢、這個日呢、這個台灣佬啊醒目啦，即係其實喺呢個咧即係三月嘅時候，三立新聞網咧就講咗呢樣嘢，就話唉，即係而家你話即係日本咧要加入呢、這個即係 TPP 咧，哇就真係令人崩潰啦！呢、這個 AV 女優喂。会可能会面临失业、哦，即系 冇 得做噶咯。 唔 系因为咁啊，如果你自己本身加入咗呢个协议嘅话咧，喂，你所有产品啊，所有产业咧，即系你从成个即系区域咧，要统一个标准，要睇齐， 要 follow 美国嗰个 standard 噶咯。如果 系啦，咁即系喂，连美国佬左交多啊嘛。 哦，系啊， 道德卫士 系啊，系啊，即系道德位多啊，好捻多道德位啊，唉，屌你真系，喂，睇到啲，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你所谓喺日本 A V 里边睇嗰啲即系所谓靓妹咧，其实系咪真系靓妹嚟噶？ 系咪靓？ 系咪真好似苍井空咁嘅咋？就系即系童颜。即系个样系似细路女，但其实咧已经廿几卅岁嗰种啦。 系好多呢一类型嘅嘢，但系问题始终系个意识嘅问题啊嘛。咁当你儿童卖春法入边个内容就系讲 美国嘅儿童卖春法 系啦。咁当你拥有一啲同儿童色情有关或者意识嘅嘢嘅时候，有关嘅嘢嘅时候，其实美国政府都有权 ban 你噶嘛。 嗯， 既然系去到咁样嘅话， 有恋童嘅嫌疑 系啦。 即系尤其系咧， 喂，呢个类别叫咩啊？ 我就识即系潮吹啊、巨雨系列啊，之后 游子、 萝莉、游子或者萝莉都得嘅，叫做 Lolita， 我知道，即系嗰套法国片啊，梁家辉露屁股嗰 套。一树梨花压海棠。 明白，明白，明白。 系啊，喂， 我觉得嗰啲麻甩佬咧，中意睇幼稚嗰啲咧，其实系一种即系性心理病。 嗯， 即系有啲人系中意睇 SM 一样咧，佢一样系有即系性心理病。 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喂，日本 AV。已经是变成国粹的了。 嗯 嗯， 即是他能够有些人喜欢看即是英美那些即是打桩机，有些人喜欢看、日本 AV 那种即是细致啊精致那种，其实不能够取代在个市场上。 同埋即是日本 AV 有一样东西成功，就是他自己本身有个现实的代入感很强、即是其实他找何俊仁。 他主观镜头。 他找何俊仁的面孔来做这个 AV 优AV 男优。喂，即是你不会觉得即是哇即是。 何俊仁都食到我食不到。 你不会觉得屌明星的靓女即是其实 是一些靓仔的专利来的嘛。啱啱先？ 唔係咯，日本 AV 話俾你聽話唔係咯，最型嗰個係誒嗰個邊個啊？誒阿加藤英啫嘛，佢確實係幾型啊！ 咪係，咁但係佢男優嘅類別多啊嘛， 係 即係喂，始終係以阿何俊仁呢 top 嘅，即係其實係即係為主啊嘛，即係佢嗰種代入感強啊嘛，同埋故事性強啊嘛，即係喂，雖然佢即係小本製作，喂，但係佢真係有一個獨立編劇，佢幫你寫嘢㗎，其實係係嘛？ 但我就用翻即係Paul Krugman啊。即系呢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嘅经济学家讲咧、其实咧你唔可以用传统嗰套咧所谓嘅国际贸易，嗰个分工，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嘅时候读中四中五经济 咧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啊嘛， 冇错，比较优势咁 啊。系啊 ，Paul Krugman 咪尝试去解释点解国际贸易有啲地方依然系会生产 Volvo， 系啊， 亦都会即系入口呢个 BMW， 系啊。 佢解释嘅理由就系、即系你既有呢个日本嘅 AV， 亦都有。 有 打裝機嘅歐美嘅 AV 啊嘛，因為佢依然有個 uniqueness 喺度啊嘛，佢依然有所謂嘅即係產品嘅多元化喺度啊嘛，係咪先？所以我覺得日本真係唔使驚，佢依然係有佢嘅市場存在嘅價值嘅，即使可能歐美嗰啲成本係比較低咗好多。 哦，咪即係重點就係在於，因為有呢個咁嘅 TPP， 你即係日本就係要加入呢一個咁嘅即係貿易關係咁。然后围到中国，咁佢要做咧就贡献出自己 A V 业，以后大家上 冇得睇又似 系啦，上去嗰啲咩 J A V 争议嘅时候就难揾咯， 系嘛？ 有 苍井空系属于我们的，我记得好似系个口号啊嘛。 佢转做人，佢即系佢转做淑女嗰啲，咪得 O K 咯。 唔系，但系咁，你知唔知咧？即系其实呢个即系咁幼稚嘅啲 A V 咧，即系嗱禁就禁到，但系原来呢个法例咧系豁免咗咧，即系啲即系连环图啊。同埋 H 漫画嘅，因为其实 H 漫画咧， 咩叫 H 漫画？ 即系嗰啲咸， 即系嗰啲 咸 画。 明白，明白， 系嘛？即系嗰啲咸湿漫画咧，喂，其实佢哋牵涉嘅利益嗰个贸易额系好大嘅， 嗯， 系成十亿嘅利润。 喂，同埋你而家日本 A V 大部分你都喺网上，即系都唔使俾钱已经睇得噶啦，系嘛？ 我哋就话啫， 始终有人好守规矩嘅。 即系你发、以发达嘅国家嚟讲，即系其实即系。即系买卖都系多噶嘛，其实都系， 系、啊， 你见 eBay 都仲有买卖噶嘛呢样嘢， 即系仲系百几二百蚊，即系港纸， 系咪百几二百蚊我唔知啦，起码就系话，如果你咁嘅价钱咧嚟到香港咧，一定冇市场，因为个个都宁愿都即系上 A 上呢个 BT course 自己学咗就算啦，大佬啊， 有理由嘅，咁因为即系美国，你例如中西部啲地区咧，咁佢哋上网系限制流量噶嘛，即系例如佢我一个月买个 package 系100G、200G 咁样 download， 对佢嚟讲好伤噶， 明白， 咁所以佢哋先有呢啲咁嘅实体嘅DVD trading 咁解嘅啫嘛。 但我估计实际上即系日本仔呢种国粹啊，即系你话而家俾呢个人，即系起码唔可以做幼稚啦，因为你要遵守即系美国法例系嘛，唔可以即系搞大家去鼓励大家恋童啦咁样。但日本仔都制噶，即系你面对而家老共嗰种即系大国崛起，系嘛黐咗线咁样习近平， 系啊， 又搞下呢个钓鱼台，又打下呢个南沙群岛，又搞下呢个即系马来西亚，喂，周围喺度树敌嘅时候，越南都搞啦，大佬。 喂，第三次中国又搞，讲过英国都照搞啊，喂，英日啊，传统同盟嚟噶嘛，大佬。 咪而家咪唯有放弃呢个 A V 咯。会唔会系因为咁嘅考虑咧？ 壮士断臂 系嘛？喂，我本来国水系嘛？ 全世界都要即係跟住我搞嘅。 呢、這個唔係淨止國際貿易嘅，其實佢自己本身 唔係國際貿易啊，呢個係完全係全球戰略嘅需要啊。對日本仔嚟講、哦，喂，邊個 protect 我啊？ 嗯， 我面對嗰條癲佬，係、嗯、雖然有人話即係而家分析嗰個軍事嗰個嘅武器。或者是軍事的力量、 嗯、 其實如果再打多次甲午戰爭的話，今年是甲午年啦， 是啊， 中國都會輸的、 嗯、 但是問題就是我不敢搏的嘛，同埋、嗯、從歷史的經驗告訴你，所有打仗的地方那個經濟都是一窮二白、 嗯、 你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個歐洲 打完之後 打殘了咯， 鐵蹄處處是吧、 啊、 打到即係 你仲要美國佬搞馬歇爾計劃走去救濟他嘛 Marshall Plan 嘛，好 像是、啊、 嘛，跟住你日本打完之後都是靠呢一個美國去 USA 嘅即係 A 啦，嗰個係 AID 嗰個 A 啦，大佬係咪啊？ 係 啊，即係全靠呢樣嘢啫嘛。嗱，美國佬自己都出事㗎，原本你嗰個財赤都解決咗㗎啦。 係 啊，你走去打呢一個嘅塔利班，又打伊拉克，又搞呢個阿富汗，咪搞到自己財赤咯，經濟咪一窮二白咯。喂，邊個會即係攞自己嘅荷包嚟出氣㗎，大哥？ 喂、嗯，佢直 我打你一锤就容易啫，大佬我要承擔代價㗎噃。唔 係，但係而家即係你見到即係最大鑊嗰樣嘢就係你對於美國嚟講，喂就係、是、共和黨打仗就民主黨埋單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即係嗰陣時服布殊唔係話咁揮霍啊，即係其實咁鷹派主義抬頭嘅話，而家就唔會話即係其實咁即係。 所以啊，隔離嗰個台長咪講錯咯，佢成日話。即是民主黨先走去打仗嘛，因為佢仲係停留喺呢個越戰階段、啊。 搞錯曬，搞錯曬。 佢嗰陣時駁我幾次，我都費事駁佢。我話大佬啊， 即係阿梁錦祥， 梁錦祥 啊，嗰條、啊、傻佬啊，喂大佬啊，共和黨先係最好戰噶嘛，嗰啲係右翼嚟噶嘛，右翼政客嚟噶嘛， 係 啊。即係我要強權嘛，我要搞民族主義嘛，呢個係個賣點嚟㗎嘛。 同埋當初補充少少啦，即係你講緊共和黨點解要喐伊拉克要喐塔利班，係因為佢成條石油貿易線美國佬要保住佢嘛。但問題而家喂美國嘅財赤咁犀利嘅時候，喂佢自己都要生產頁岩氣，佢自己都要出石油嘅時候。对佢嚟讲，中东已经变得唔重要啊，所以佢先至走去放弃。但系问题佢而家要做咩咧？重返亚洲，防范中国啊嘛。咁所以佢先至咁在意要强化翻 TPP 呢一样嘢。 所以 TPP 对日本仔嚟讲，即使你冇有钱嘅 AV 睇， 系啊， 即系山大斩埋都有柴，随笨都有只，我起码保护到我。系嘛？真系即系大国崛起嘅， 唔系话冇 A V 睇， 唔敢乱咁开字。 唔系话冇 A V 睇，只不过 系冇又似 A V 睇啫。 唔系，而有一种讲法话，即系其实你睇得开啲啦。即系喂，如果你即系你嗰啲咩成，即系其实嗰啲。即係中年 AV 啊，喂，可能有市場咧，嗰啲所謂美魔女啊， 咩、哦、啊， 美魔女 AV、 啊。誒、哎，我記得啊，院長講過咩三十路啊、四十路啊、五十路 係啊， 嗰只咯， 係嘛？即係嗰啲橙皮紋出 Q 曬嚟啊，生個仔啊，嗰啲咯，真係係 啊， 變咗冇咗個多元化喺度嘛，市場係、啊。 所以我話你唔使擔心，即係Paul Krugman 呢個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裏邊講翻啱嘅，就算你話咧，即係。有歐美嘅打裝機，亦都有日本嘅 AV 同時存在咧，呢個符合國際貿易嘅基本嘅原則，解釋得到點解唔係 comparative advantage？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好掂 comparative advantage 嘅話，已經日本仔應該全部壟斷咗啦， 係 咪先？我哋有時都會揀下呢個棒棒棒噶， 係 即係呢個歐美嘅 AV 噶嘛，係咪？雖然又比較悶少少，係嘛？ 嗯，喂，咁日本呢個 brand 就要即係為咗減少佢軍費開支，就要轉型，就唔搞童顏巨乳，就搞淑女噶咯喎，真係 啊冇辦法噶啦！即係而家如果你真係要即係 look for 呢啲咁嘅即係外國嘅貿易嘅話，呢、這個市場 要 download 趁早嘅真係，如果唔係大鑊 啊，真係唔係。所以你嗰啲咩咧，即係呢個啊蒼井空嗰啲咧，嗰啲碟咧，就又可能 佢就算係一個熟女去做扮呢一個嘅靚妹都唔得，因為根據美國嗰個法例， 唔係 你簽定咗呢個 TPP 之後就大鑊啦。 好煩啊！有啲有即係喂，其實你會。 即係有個 CNN 呢，有個記者呢就專登去呢、這個即係東京嗰邊去逛呢啲咁樣嘅鋪頭㗎嘛。 係。 啊，即係有喺度話，唉喂咁點得㗎，嘩呢啲咁恐怖，喂有啲去到八歲都有喎、 啊。唔係呀嘛。 係呀，真係 咁撚變態真 係。真係㗎，真係㗎，嗰啲冇波嗰啲照睇。即係其實佢係即係要嗰種幼嘅感覺㗎嘛。 係。咁但係嗰、那個所謂八歲嗰個其實根本係成年人定係還是真係八歲㗎。 唔係真係八歲。 係、 哦、係正正式式係話兒童色情漫畫。 哦，咁 係誇張。係呀，係呢啲。樣嘢咪可以即係符合到你剛才講嘅心理，就係話，喂，有啲人咪就係覺得現實裏面即係佢即係 satisfy 唔到佢，佢咪即係要睇呢啲咁嘅戲咯，係咪？ 我唔怪得啦，嗰啲領養法例裏面咧，即係如果你單身嘅麻甩佬咧，係唔可以領養一個女仔。 嗯，係啊。 即系你两夫妇就喺另一个女仔， 长腿叔叔啊嘛，惊、哦、 就惊你变咗呢、這个，就惊你变咗呢一个嘅玩呢个幼齿， 系啊， 即系呢个培育啊，啲即系 禁室培育，唉、哎，我都识啊呢、這个， 真系大镬。所以其实呢样嘢咧，嗱，但系即系基于嗰、那个即系嗱，即系点解 咁日本仔又唔啱嘅？咁、无端端有个咁嘅幼齿系列出嚟噶？屌啲真系变捻态，唔系日本仔啊！ 冇啱唔啱噶？佢哋只中意啫嘛。 大和民族真系有啲变态， 系嘛？ 唔系呢个问题系在于为你个经济环境越嚟越 压力大啊！ 第一压力大，第二样嘢就系为女性越嚟越抬头嗰阵时，为你好难揾到一个即系千依百顺嘅传统日本女人噶啦嘛。 咁你咪恰靓妹咯， 系啊，日本女人。到今時今日為止，據我了解都依然係千依百順嘅。因為佢哋結咗婚之後已經唔可以再做嘢噶啦嘛，日本女人。第二，你就係個歧視啊，日本嘅女人嗰種即係男女嗰種歧視咧，其實已經係存在咗好耐嘅。包括就係話，如果我娶日本老婆，同可能娶日本老婆嘅話，我係入唔到日本籍噶嘛。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一個日本仔走去娶港女嘅話，佢 個港女就入到籍啊嘛。 系咪先？即系我又唔系觉得阿龙你个讲法就系、即系面对呢一个嘅经济发展啊，城市嘅压力嘅时候啊，城市化之后会变成咁样中意幼齿喎，大佬。 但的而且确你会见到幼齿呢样嘢真系成，即系城市化之后会多咗人。 你中意都要睇幼齿啊？你都系 睇过嘅，就 OK。有冇好睇啊，大佬？ 无聊睇下咋嗱，我自己 八岁啦，靓妹你都睇， 我未睇啦呢啲咁嘅嘢真系。 哦、OK。 唔系你讲开日本啦，即系其实佢最近有一单新闻，其实都几值得中国人注意嘅，就系、是、你知唔知咧？佢自己本身过往即系日本政府咪即系对于大陆咧咪一种叫做 ODA 嘅有偿资金嘅，即系 诶，即系就係為咗即係補償 翻南京大屠殺， 係啊， 係嘛？即係所以咧，就其實係低息貸款，甚至係無償貸款。但你知唔知近即係即係今年咧有新油？今年咧，哇！佢竟然即係幫呢個中國咧，即係淨化呢個地溝油啊！即係，但係佢用嘅錢唔係多。但系喺日本國內咧，就引起一個好大嘅爭議啦。就話，你中國你成幾百億美金係嘛？即係同呢個英國去簽訂啲貿易協議。哇！你而家你竟然仲要我哋啲 ODA 啲補償基金，仲要我哋當你係呢、這個即係發展中國家去看待。唔係，但係當然，但係其實咧，你知唔知涉及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咁嘅 project 咧？帮大陆净化地沟油咧，将佢变成食用油咧，你点用几多钱咧？ 几钱啊？ 系100万啫，港币 啫，其实好平嘅啫， 好平。喂，但系啲人就觉得，哇，大佬使唔使我哋帮啊？咪佢死佢事咯，系咪？ 但其实唔系呢个理由啊！你见到咧，即系好多日本嘅公司，喂，无论东莞又好，即系长三角又好，北京又好，其实数以万计。喂，即系对日本嚟讲，我使100万。我唔系就系保障你，我仲要保障埋喂住中嘅嗰啲日本侨民。其实 你系一个好100万计划，可唔可以即系搞得掂？ 好平嘅啫， 点可能即系救到日本人啊？真系呢个好难。唔系，但系咁样讲，即系我觉得你100万咧，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关嚟讲咧，就相当之平。 系、 但系喂，佢就系本身赢咗呢咁样嘅 BBC coverage 喂，已经即系其实系赢咗啦，已经系好抵啦，已经系喂帮你净化地沟油，其实你大陆系做到嘅。 係嘛？喂，亦都幫佢自己本身國內宣傳佢自己本身呢個淨化，即係呢啲油、呢啲污染油嘅技術。喂，其實佢自己本身佢呢個神奇嘅納豆菌呢個淨化技術，喂，其實係呢個世界第一㗎嘛？呢樣嘢係，即係呢樣嘢似乎係即係如果你係 cost effective 嚟講，其他國家好難做到㗎嘛？呢樣嘢 係，即係講到尾你就係透過嗰100万或者透過啲咁嘅無償基金，即係去 sell 翻自己嘅技術，話俾人聽，喂，日 當賣廣告咯， 係啊， 係咪？ 所以日本仔咧都有好多國粹嘅，即係唔好就係大家諗住咧 AV 啦、啊。我記得僆仔嘅時候咧，我睇一本書叫《日本第一》 嗯， 日本第一就係講佢點樣做生意啊， 係 佢種管理啊，同埋勞資關係點樣處理啊等等嘅嘢。哇、嗯！完全睇完之後咧，你覺得真係日本第一。不過我睇完之後咧，屌你咪日本就已經經濟冧啊！就依個泡沫經濟啊，大哥，搞咗成廿幾年啦，大佬。你唔知嗰陣時候，我哋去日本嗰陣時候咧，真係擺個即係買完啲嘢咧，就咁擺喺個即係個百貨公司咧，擺喺地下嘅咋。 嚇！ 嗰啲日本仔同我講啊， 係 冇人理你嘅。 嚇！ 嗯， 我真係我亦都問，即係我真係點解行咗咁耐，由呢個 Tokyo 到 Osaka？ 嗯 嚇。 点冇乞衣嘅咁样？哇！我以为呢个真系天堂嘅，又系以为屌。 乜啲乞衣好 decent 嘅， 系嘛？ 啲乞衣好 decent， 因为佢有足够嘅社会保障。 系啊， 份公园，但系亦都好多社工走去不饭俾佢食噶嘛。 系、啊，亦都可能夜晚黑嗰时候冻嘅时候咧，送佢去呢个嘅庇护中心咧。 系啊， 你以为、你以为做乞衣好过人？ 喂，唔系、啊，但系香港相比之下，喂，都系咁富裕嘅社会，但系结果你瞓天桥底嘅时候，俾人淋水喎，真系。 嗯， 有时我又觉得即係香港咁富裕嘅社会里面其实唔可以继续容忍呢一样嘢。咁呢个係香港人造就出嚟嘅啫，日本人都会觉得呢样嘢係唔得嘅。因为点解呢？呢、這个唔单止係嗰条契弟嘅问题、 嗯、 我哋用契弟㗎嘛，係咪 係呀， 而係觉得我哋都有羞辱㗎嘛。咁、 嗯、 所以你变咗你日本个社会咪会唔单止有呢个 AV 角色、嗯、都会照顧啲咁嘅弱者咯， 唔單止呢一樣嘢，你見到好多日，即係例如今季日劇咁樣啦，即係亦都拍一套特登講社工同埋嗰啲咁嘅露宿者嘅故事啊嘛。但問題你睇香港嘅 TVB 會唔會特登喂做呢啲咁嘅題材？唔會噶嘛。 嗯， 明白。今日咧，我哋講到呢、這個即係日本啦。 喂，係啊，喂，我哋咧就聽日咧就應該咧就會有 live 嘅。因為其實有少少調動啦，即係其實呢、這個炮打司令部就調咗去琴日啦，係咪？ 係啊， 咁所以呢即係我哋聽日呢就順延就將呢、這個爐炒花生就調咗聽日做 live。 好 好 嘛， 咁就一嚟睇威敏表演啦，二嚟阿金英就回歸，琴即係佢今日俾人即係正式拘捕啦嘛，大佬啊，係咪、嗯、即係 求人得人啦、啊、求人得人啦、啊。 系嘛，即系等你讲讲，即系顺便就直击下，即系立法会嗰、那个即系个状况啦。但系可能即系其实即系正如我哋头先同阿卓佳佳讲，喂，会唔会快刀斩乱麻？喂，好难即系持续到咁耐，呢个真系好难讲，系咪？咁所以系啦，听日密切留意我哋嘅炉炒花生啦。 好。未完之前咧， okay. 宣传一下我呢个花生世界杯，阿朱 Sir 已经坐喺出边等我了。咁咧，我转头咧就作为花生台嘅灯神咧，会同大家讲呢个世界杯。OK， 转头先，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